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即起购买农夫山泉好水旺财促销装，扫瓶车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是晴天，气温回升，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大伙儿的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单北大街的南北双方向，宣武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皮库胡同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唐字胡同的东西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春节别大意，提防骨科病。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年前的时候准备年货，打扫卫生，这个时候都容易让我们的骨头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这是真的骨头出了问题，还是说歇两天自己就能好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 春节就要到了，准备美味佳肴，打扫卫生，在营造温馨的同时，也让很多勤劳的朋友积劳成疾，以腰肌劳损、颈椎病、肩周炎等最为常见。与此同时，假期娱乐项目非常的多，打麻将、玩电脑、滑雪等等，腰酸背疼或扭伤之类的小意外极有可能发生。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给您说说春节别大意，提防骨科病。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不管路崎岖。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杜新如杜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春节别大意，提防骨科病。首先呢，要欢迎杜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杜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新春到了，新春快乐。 今天啊，已经是大年28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都在准备着回家过年，还有一些朋友呢一直在上班，最近这两天也在抓紧最后的时间采购年货，打扫卫生，希望新年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心情。但是就在这打扫卫生的过程当中，采买年货的过程当中，甚至在春节假期有的时候玩得太尽兴的时候，都有可能让我们的骨头出现问题。很多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都说打扫卫生累的自己腰酸背疼腿抽筋儿，这个真不是缺钙引起的，有可能是干活太累了引起我们的这骨头出现了问题，是不是这样杜主任？ 有这种可能，不同的年龄那么出的问题就不一样。 不同年龄段有可能引起的这问题是不一样的。 对，你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在这个节日期间呢，那么玩的比较厉害，尤其是看手机、看电脑，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颈椎容易出问题。 哦，因为老是低着头保持一个姿势。 对。 嗯， 但是老年人呢，因为由于可能有一些老年性的疾病，比如说腰椎的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就人老了， 那么还有一些骨质疏松啊， 嗯， 那么自己不能扛太重的东西或拎太重的东西，如果他要是说超出自己能力，那么使劲去拎，那么这样呢有可能也可能诱发一个腰椎的椎体的一些压缩骨折引起腰疼。当然了，那个腰椎的柔韧性下降了，那么这时候呢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腰肌的扭伤，不是腰椎本身就不稳定，出现一些扭伤。嗯，这种扭伤可能一方面是这个小关节，就是腰椎的关节不稳定引起的，还有一种腰疼有可能就是腰肌劳损，就是抽抻着了，就俗称抻着了。 哦， 那么当然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 嗯， 还有的你比如说干活太多，那么手啊腕啊，那可能它就诱发了一些什么腱鞘炎啊，甚至网球肘啊， 嗯， 这种情况也有。还有的呢，那就是有可能就是肩周炎，因为肩周炎是太多了，过大量的劳动啊，它就有可能出现。 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密集的去打扫卫生，清理家里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诱发一些我们说骨科病的发生。同时呢，采购年货的时候，如果本身这年纪就比较大，有一些我们说这个基础疾病存在，这个时候再拎特别重的东西，有的时候买米啊买油啊，这本身重量比较大，超出了自身承受的极限，也有可能让我们的腰椎受伤。 对，有这种可能。 嗯，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让杜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真的在最近一段时间干活干太多了，或者买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撑到了，有这种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缓解，在哪些情况之下就提示我们说可能是骨头出问题，咱就别拖着等年后再去看了，这时候需要立马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大家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如果您关于骨科方面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杜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2和010-6150-83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视频直播，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杜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春节别大意，提防骨科病。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最近一篇名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被刷屏，文章里面作者记录了自己的岳父从患上流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短短的29天，作者一家子转诊了好几个医院，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估计很多人都会诧异，流感竟然会致命。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的蒋荣蒙主任医师提醒大家，流感并不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小感冒。流感到底有多可怕？它和普通的感冒有什么差别？预防流感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家人朋友有感染者，自己到底应该如何防护呢？下面我们一起通过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了解一下。很多朋友对于流感都有一个误区，总觉得这流感和我们普通说的这种感冒啊，有点类似。 实际上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病原不一样。感冒呢引起的这个病原体可能有好几十种，病毒有细菌，那么流感就一种，就流感病毒。还有这个它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普通感冒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烧，体温稍也就37度多，不会超过38度，对，就是低烧。另外就是它这个上呼吸道的卡他症状比较重，你比方说流鼻涕、打喷嚏啊，嗓子疼啊，或者眼睛发痒，这样的症状比较明显。尤其流这种清水鼻涕，我们都有个这样的经历，是吧？就是感冒。我们得感冒的时候，你不会影响你吃饭，也不影响你工作，只是这个整个上呼吸道非常不舒服，它也不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比方说肺炎啊，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死亡的。感冒你休息几天也就好了。但是流感不一样，它一般来讲都会有一个38度以上的发热，然后它这个上呼吸道刚才说的这些卡他症状，流鼻、打喷嚏症状很轻微，但是它的这个咳嗽比较严重，嗓子疼比较严重，而且严重的如果出现肺炎的话呢，它可以出现呼吸困难，感觉这个气就不够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另外就是他浑身的这个肌肉酸痛乏力，不想吃饭，就是全身症状比较重。 如果得了流感自己先扛着，扛过5到7天不好我再去看医生。 一般是这样，如果说出现发热38度以上的，有咽痛有咳嗽，建议你立刻去医院，不要扛。流感病毒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但是它的这个抗病毒药物的治疗的最佳时间 是发病两天之内。你要是说你要砍两天砍三天，已经错过了那个最佳时间，那就用药效果就差很多了。只要有体温高的，或者你体温不高，在流感流行季节有这些高危因素的这些人，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我身边有亲戚朋友感染了这流感，自己这个时候需要预防一下吗？ 如果跟流感病人有密切接触，尤其是这种近距离接触，你比方你对他进行护理啊、生活照顾啊这样的，如果他明确是一个流感病人的话，应该采取一些暴露后的这个措施。一般建议都会让他去吃这个，就是专门针对流感病毒的药物，可以预防性的吃那么几天。然后另外自己要注意休息，要去多观察体温和这个有没有咳嗽这些症状。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护理这样的病人，我们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你比方说最主要的啊，像病人我们一般相对要隔离一下，是吧，保持相对隔离的空间，戴上口罩。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手卫生，你去护理他之前之后都要手认真的洗手。 像这样的流感高发季节，在公交车或者地铁这样比较密闭的环境，人又比较多，那我们做好防护的话，是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可以佩戴一个口罩了？ 口罩是最至关重要的。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好呼吸卫生，要注意咳嗽礼仪，这个很重要。 这样咱们一步一步来说，咱先说口罩。 对， 什么样的口罩是真的能够有效的防护我们流感病毒的？ 对流感来讲，普通的一次性口罩是没有用的，至少到防护口罩，就外科口罩就可以达到30%-40%的这种防护的水平。棉纱口罩或者棉布啊，那个肯定是没有效果的。作为一个病人，我们要打喷嚏要咳嗽，一定要注意这个礼貌。有的人说，那我拿手捂 着我挡一下行不行？ 对，但是这样是错误的。你这个拿手挡的话，你这个手就被污染了。 我再摸一下把手啊， 门把手啊，电梯按钮啊，什么等等，像这些啊，然后你就会把这个病毒通过你的手就传播。那么如果下一个人接触了你接触过的这些物品的话，他就可能感染流感病毒。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用前臂，用前臂去遮挡。你让那个喷嚏啊，那个咳嗽就是喷在你的这个袖子、袖口、 衣服上 啊。而且你这个部位是不会污染别处的，这个很重要。再另外就是注意这个手的卫生，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规洗手，用水洗的。那么你这个用肥皂啊，用这个消毒液都可以，按照这个七步洗手，至少每次洗手达到1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可以去药店去这个买一些这个快速手消毒剂，抹在手上，大概就可以解决问题。家庭在冬季的时候一定要多开窗通风，每天2次，1次30分钟，这个哪怕冬天再冷，这个一定要保证。 这个流感疫苗对于我们像这种流行性的流感，它的防护作用到底怎么样？ 从现在全世界的数字来看的话，它对流感的预防作用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有一些高危人群，一个是可以防止得流感，第二个呢就是你得了流感以后，它的症状要明显的要轻，而且并发症出现的几率也会大大减少。所以这个流感疫苗是这个作用应该是它是肯定的。因为我说的比方说高危人群是哪些人，一个是首先就是像这个孕妇，年龄大的，比方说65岁以上的 啊，老人， 还有就是5岁以下的小孩 孩子 啊，另外就是肥胖，再就有一些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你比方他有糖尿病，有心脏病，有这个慢性肺病，那么这些人应该是建议打流感疫苗的。长期用一些免疫抑制剂，他用化疗或者放疗，这些人那他这个也是建议打疫苗的。 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布消息，决定从今年的2月10号起全面停止互助献血，依法开展血液调剂，保障临床用血安全。消息一出，在患者和医疗机构当中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新闻发言人表示，互助献血形式一度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为安全用血带来了风险，叫停是正确决定。下一步，本市将会通过新增街头采血点，加大团体献血招募力度，强化京津冀三地联动等方式来供应血液的保障。近些年主打清体健康等概念的果汁绝不在少数，然而我们随手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橙汁、苹果汁的糖含量基本上是在 8% 以上，葡萄汁的糖含量甚至高达 15%-20%， 几乎是可乐含糖量的两倍。其实早在2015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就号召大家要少吃糖，最好每天不要超过25克，而喝一杯纯果汁很有可能会喝进去20-40克的糖。从总能量到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其实果汁啊都非常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喝果汁呢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健康，别不在乎果汁里的这些糖。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杜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春节别大意，提防骨科病。很多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有这身体不太舒服，有的是干活累到了，有的是搬东西撑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阿姨打来电话就向您咨询了一个自己的问题。她说啊，她前段时间呢蹲下搬东西的时候把这腰给闪了，她说呢连带着大腿和臀部都开始疼，已经疼了半个月左右了，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呢？杜主任，咱们是不是先帮她分析一下，这个阿姨应该是年纪比较大了，蹲下搬东西闪了腰，为什么这屁股和腿都疼呢？ 那就不知道她以前有没有腰椎疾病，就是说有没有腰椎的椎管狭窄，或者腰间盘突出啊。那么根据他说的这个症状，应该感觉他是不是神经根已经受到了刺激，所以他可能是不是有些放射痛，不光是一个腰疼了，那么他已经窜到腿了。那这个情况一般情况下就要分析，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就刺激了往上腿去的神经根，也就是有可能是坐骨神经痛的这种表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分左侧和右侧，那么是左腿疼还是右腿疼，还有一个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二便的障碍，大小便有没有受累。所以说对于这个病人呢，我倒建议哈，应该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如果以前有这个病史，那就基本上应该说有可能是原来的病复发了或者是加重了。因为半个月一般的小的这个肌肉拉伤啊或者是劳损应该好了。如果要是说两周了，那么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应该建议到医院拍个片子，做个 CT 或者核磁的。那当然这种情况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年龄大的人还应该注意其他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呢， 比如说这个内脏疾病啊，或者是肿瘤啊等等。因为现在呢我们看病就是说要提高警惕了，一般先要排除一些重要的疾病，不要耽误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的腰疼腿疼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在我们身上的这种不适表现，不光可能是骨头的问题。 对，这个太多了。所以说刚才说咱们这个干活累着了，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思路是这样，你先出外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像干活累了，那么不舒服，那么这种不舒服可能表现为背痛，也可能表现为肩痛，那么首先得除外一下心脏有没有问题。因为干活累了，劳累本身就可以诱发心脏病，那么他心脏的缺血啊引起的一些疼痛，他的症状不一定都是心前区疼痛，还有肩疼，还有一些背痛，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有胆囊疾病啊。那么这些内脏疾病往往对人的这个危害更大，所以首先应该除外一下。如果这种病人或者这种人他有一个病史，那就特别注意了。 好，其实这个杜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仅仅在我们比如说抻着或者是拉到的时候怀疑是骨头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是我们脏器的一些其他疾病，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这种疾病，它在我们临床上的表现也有可能不光是心脏疼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胆囊疼，很有可能它也会引起我们腰疼甚至是肩疼。 对，是这样。那么因为症状不典型不特异，而且现在的疾病呢好多它失去了原来那种典型的表现，临床上要特别除外。这些病如果没有，那么其他的一些抻着啦或者肌肉拉伤了，那个问题倒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 好，那我们也跟大伙说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就像这个阿姨说的只是搬东西把这个腰给闪了一下，一般情况之下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们搬东西抻到了或者是闪到了，这样对于肌肉的拉伤大概多久它就会好转甚至是消失这样疼痛的感觉？ 一般是这样，就是急性的一个拉伤在头三天是逐渐加重的，那么过一周左右基本上就减轻或者消失了。那么如果要是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时间就比较长，比较严重的拉伤一般在两周三周这个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它不会越来越重，它有一个从轻到重到轻的一个它一个发展过程。尤其是这个突然闪的，有些闪腰啊它并不是说有提多重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是寸劲儿。我们说 对，比如说洗脸了， 比如捡东西啊，甚至开电视啊，甚至猫腰啊，拿点什么东西，这是一扭身啊等等，这种小动作突然他就腰突然疼一下， 嗯， 那么当时没觉得怎么着，但是经过一晚上的休息或者一躺，嗯，反而症状重了， 嗯， 那这个呢就是往往就预示了有可能他就是一个组织牵拉伤以后的一个水肿表现， 嗯， 那么过三天以后，哎，慢慢他要加重以后他就要开始减轻。 嗯，好，我们说如果只是不小心抻到或者是拉到，基本上它是一个由轻到重再逐渐减轻的过程，而且基本上一周的时间，它的这个症状或者说它疼痛的程度一定是越来越轻的，不会越来越加重。那是不是也提示一下大家伙，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小心抻到或者是扭到了，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观察或者是停留多久，如果症状像您说的没有好转，我们就得去医院了。 这跟你情况看看是原来的有没有其他的，还是那样基础病有没有？ 嗯， 对于啊， 有基础病的，咱们就得立马去。 基础病的，一般的时候你还得要最好是那样。那么单纯的就是说，腰伤扭伤了，然后呢不影响活动，那么这个呢，你可以说就是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期，你方便的时候就去了。 嗯， 当然了，还是一件，也最好不要去扛着， 嗯， 或者说自己不能做这动作，我非要再去做一做，那么这样呢，有可能会加重病情。 嗯，好，这您刚才特别说了，一定得量力而为哈。我知道身边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过年这段时间准备年货，有的时候呢，这孩子还没放假，所以说呢，都自己搬这个年货，有的时候还要上楼梯，很有可能在比如说搬重物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蹲下弯腰然后把这个重物抱起来这样的一个动作。您是不是教一教我们，如果想对我们的这个腰椎伤害小一点，这个压力小一点的话，我们正确搬重物的这个姿势到底应该保证是什么样的，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腰椎或者说骨头比较有帮助 啊？这个一般是正确劳动姿势吧。 嗯， 正确劳动姿势，我们首先在搬东西的话，你要弯腰， 嗯， 那么膝关节要伸直，是吧，随着搬的过程中也蹲下膝关节的一个屈膝，那么弯腰以后抱住东西以后，那么抱住了然后再慢慢的起来，这是一种， 嗯，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宁可背着扛着，你就不要抱着。为什么呢？ 哦， 因为抱着以后这个重心在前方，它对腰椎啊脊柱啊这个受力点或者是它承重包括肌肉的一些拉力啊都不太一样，你要是扛着或者背着，那么正好呢它这个重心是在这个我们的重心范畴之内，这样相对来说要好一多，对脊柱的损伤啊或者是负担也要轻一些。 嗯，好，那也教了大家正确我们搬重物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即便我们用了正确姿势，我还是得再啰嗦一句提醒一下大家伙，我们一定要量力而为，如果真的特别重的话，咱最好打电话，比如说让亲戚朋友让家人来帮个忙，别自己这个硬使劲把它搬上楼，非常的危险。好，那我们说了除了搬东西之外啊，我听说有一些家务劳动对于我们的腰椎伤害和刺激也比较大，是不是这样？ 腰椎相对来说就是说嘛还可以，应该说它对有腰椎疾病的一些人，那么可能损害比较大。 嗯，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对于有腰椎病的病人一般都告诉他就是你在干活的时候要注意，或者说就不要再干一些搬啊炕啊负重啊这些活了。 嗯， 这就是一个。再一个平常你像做饭啊什么这些一般的轻体力劳动还是可以的。 是没问题的。 对。 嗯，这是对于腰椎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哈。我们的短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拖地的话，这样经常弯着腰时间一长，总感觉拖完整个屋子之后这腰就有点僵。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我的骨头已经有问题了吗？ 不一定，那多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腰的柔韧性脊柱的柔韧性要下降。 嗯， 那这样呢就是说你的协调性下降了，你弯弯腰以后呢弯到一定程度，你再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逐渐恢复。 哦， 那么年轻的人小孩都没问题，因为他柔韧性啊协调性要比老人强。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拖地的时候保持比如说弯腰的姿势持续的时间比较久，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的这个身体如果年纪大的话它的弹性没有这么好了，我们在直起腰的时候得慢慢的缓着一点来。 没错，是 别再突然一下把这腰直了，有可能就抻到或者说拉到腰了。 对了，就是动作不要太粗暴或者是也不要太骤然的 就变换姿势，就要小心点来。 好，那如果干活真的我们的腰出现了刚才我描绘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有点僵，甚至有一些朋友这个拖完一整个屋子之后呢都有点酸疼的感觉，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能帮助大家比如说放松一下？ 这个就是那样吧。首先自己你慢慢的这个起来，因为站直了活动活动腰，那么做一做体操啊，这个是可以。再一个呢，做做舒展的一些运动。如果要是疼的地方呢，你可以自个儿拿手轻轻的揉一下。注意啊，就是自己揉，不要让别人揉。 哦，这个自己揉一揉。 对， 经常这个在过年前打扫卫生，我妈最爱跟我说的话就是：“累死我了，赶快来给我捶一捶。” 啊，这个、 看来还不行。 这个别人揉呢，有时候是这样。你不知道力度多大，那有时候会造成副损伤，尤其是重手法的一个按摩，那么有时候会加重原来的一些损伤。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求轻手法，那么轻手法谁能掌握呢？他自己最能掌握，就是他要疼得厉害了，他自然就揉的就轻了。 轻了。 是这样。 所以说可以自己揉，千万这个时候别让别人揉了。 对，还有一个可以贴一点膏药。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膏药啊，它因为通过皮肤渗透一些止疼药，也有一个缓解痉挛啊、减轻症状的作用。 好，因为现在我看很多这个我们的户外健身器材啊，有一个那个就是健身的东西，它就有点像下腰一样，它有弧度的。我看每天早上都有好多叔叔阿姨，然后呢把这个腰靠在上面，然后呢整个上半身往后仰，让自己成一个这个倒 U 型这样的一个形状。想问问您，这样的锻炼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腰椎的放松有好处吗？ 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相反还可能带来问题。 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样拉伸一下给我们的这个骨头放松放松，拉伸拉伸是好处，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因为我们的脊柱呢随着年龄的增加，然后呢它的柔韧性它是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过程。包括骨质的疏松，包括的蜕变，那么它逐逐渐渐的僵本身就是一种生理的代偿。你如果要是违反我这个生理规律，我使劲去那弄，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所以说那些健身器材是不是有用呢？应该说对锻炼有一定作用，但是一定要根据情况去用啊，有用的不好反而麻烦。你说这情况我也见过，所以说我看到了好多这种锻炼街头的锻炼，有好多是就从骨科大夫讲，是不正确或者不合适的， 看起来还特危险，有可能让自己受伤。 对， 所以我们也再提醒一下，像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前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再在这个锻炼器材上锻炼的时候，下腰这个动作，如果咱们又有一些比如说腰椎的这种劳损啊，腰间盘突出什么的，咱就更别轻易尝试了，很有可能让自己受伤。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杜新如杜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春节别大意，提防骨科病。因为在春节这段时间，很多朋友由于劳累，由于经常的低头，都有可能让我们的颈椎、腰椎甚至手腕出现各种各样的骨科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杜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提防它。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从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梦中的天很蓝。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 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式环境。 所以索赔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4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二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是有3-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大于10公里，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单北大街的南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宣武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皮库胡同的西向东方向、唐字胡同的东西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春节就要到了，准备美味佳肴，打扫卫生，在营造温馨的同时，也让很多勤劳的朋友积劳成疾，以腰肌劳损、颈椎病、肩周炎等最为常见。与此同时，假期娱乐项目非常的多，打麻将、玩电脑、滑雪等等，腰酸背疼或扭伤之类的小意外极有可能发生。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给您说说春节别大意，提防骨科病。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不管路崎岖，遥远的山洞里早已种下了一个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杜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春节别大意，提防骨科病。杜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伙儿说了，其实不同的年龄段在春节这段时间都有可能有一些高发的骨科病，比如说年轻的朋友经常低头玩手机，经常低头比如说打打牌、打打麻将，保持一个动作长时间的话，有可能颈椎出毛病。而上了年纪的朋友呢，可能这腰椎更容易出问题。针对这些骨科病，我们到底如何提防，有没有一些方法能缓解比如说身体带来的一些病痛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杜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 心要往哪里去。 好的，杜主任，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首先来回答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白桦树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主任， 自己呢因为腰椎不好，原来呢左下肢会有麻和抽的感觉，现在有发凉的感觉，但是右侧没有，想问问这时候应该去骨科看呢，还是应该去神经内科看呢？如果是去骨科看的话怎么治？还有想问问这怎么来区别是骨头出了问题还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呢？ 啊，这个应该首先考虑有可能是不是腰椎管狭窄或者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了， 嗯， 所以说应该去看骨科。那么怎么区别呢？那么这个去了也可以做一个 CT 就可以看出来，甚至拍个 X 光片，必要时做个核磁，当然血管超声就可以把它除外一下，血管就是栓塞啊或血管性疾病，这个应该说是问题不是太大的。 哦， 啊，那么治疗的这个得诊断清楚才能用药治疗。 嗯， 当然对于这种病人，就保暖啊、休息啊、硬板床啊，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了。 哦，保暖、休息和硬板床。 硬板床，对。 嗯，好，其实这个朋友啊，我觉得他提了一个很多朋友都特别困惑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出现比如说麻或者是有这种发凉的情况，很多朋友都说这肯定是压迫到神经了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先去骨科看啊，还是先去神经科看？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来如何抉择呢？ 一般情况下，如果双侧对称的麻木，或者是像手套袜套一样那种区域的一个痛觉或者是感觉的一个异常，这时候呢，那多半都要向神经内科先看一看。 哦， 说是单腿，然后呢尤其一片，甚至有些放射痛，所谓放射痛就是这个疼啊从近端向远端像一根线一样，有胃上过电的感觉，甚至疼的在一条腿上呢，它就沿着这个大腿外侧甚至一直到小腿外侧甚至到足，那么这种情况多半都是骨科啊骨科疾病。 嗯， 所以这时候有可能是坐骨神经痛，大家去找找原因。 好， 当然其他时候也有啊。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简单的通过刚才杜主任跟大伙说的这两个区别来大致判断一下，我们比如说去医院的话到底先挂哪个科室。一般如果是神经方面的呢，它是有这种对称的特点，骨科的话有可能是一边的情况了。 嗯，对， 好，继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张阿姨今年69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自己啊腰站的时间久了，有点着凉的话就会有疼的情况，稍微活动一下呢就会有好转，同时感觉自己这腰啊好像变弯了，说自己去社区测过骨密度，脚腕的骨密度呢是-2.3，手腕的骨密度呢是-0.94，想问问专家这样的情况需要去医院看看吗？ 这个去医院看没问题，那么主要还得考虑是不是老年性的一个退行性的改变。 嗯， 那么比如说骨质疏松是不是存在，当然这个呢听他的症状好像问题不是太大，他就是一个随着年龄这个增长的这个脊柱的柔韧性的下降，这个是这样。再一个呢就是凉，所谓的着凉啊，吹冷风啊，甚至是自己潮湿啊，那么诱发一些症状，这个呢一般人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好办，就避免别着凉就完了， 避免着凉的情况。 哎，对对，当然他给的那几个数值可能提示有点骨质疏松。 嗯，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有些老年性骨质疏松啊是比较普遍的。 嗯， 当然也不用太害怕，骨质疏松本身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如果是原发性骨质疏松啊，那么主要是注意别跌倒别摔跤。嗯啊，把手腕摔折了，或把腰椎摔折了，甚至把大胯所谓的股髋中间摔坏了，摔成骨折了，那样就出了问题了。 嗯，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补补钙。这个时候， 补钙不是主要的，因为补钙本身并不能说是你骨质疏松就能回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如果增加户外活动或者日常锻炼， 嗯， 那么这样呢？它影响的骨代谢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过程，可以减缓骨质疏松的这个骨量的丢失 啊，也就是说把它往更坏方向的发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减慢它的速度。 对， 嗯，所以说可以活动活动啊。其实说到这个着凉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打扫卫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活一干的多就有点热，会穿的比较单薄，但是呢干完活有的时候比如说擦窗户，这腰就露在外面了，有很多朋友都是擦完窗户之后就有这腰受风的感觉，甚至有一些朋友擦完窗户之后就说这腰啊根本没法转了，左右都不能动。想问问杜主任，着凉真的会让我们比如说整个的这个腰椎受到影响吗？ 凉 是一种物理因素，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讲的风寒暑湿燥火其中的一个。 嗯，都是外邪。 对，当然这个呢，它不会引起骨结构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肌肉啊结构的一个改变。 嗯， 可是呢，它能诱发肌肉痉挛，引起一些疼痛啊或者不舒服啊这些症状。 嗯， 那么其实处理的办法就是说，你就继续改一个热敷。 嗯， 或者简单的洗洗热水澡。如果局部的话，你可以用个热水袋，甚至热得快 哦，敷一敷它， 哎，都可以了。 嗯，所以说着凉引起的我们说这种肌肉或者是腰椎的这种疼痛的话，我们可以用热敷甚至洗热水澡加热的方式来缓解一下它。嗯， 对， 好，继续来看，好多听众朋友都在问问题，还有枫叶想问问，他说想问问主任，如果有颈椎病的话，需要特别注意什么？有了颈椎病还能不能做家务啊？ 这个颈椎病有好多种类型， 嗯， 那么最常见的一种叫神经根型的，就压迫了一个神经根，所以说这个胳膊麻腿疼，胳膊麻，但一般不会出现双下肢的一些症状，不会出现腿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叫脊髓型，也就是压迫了那个神经啊，是脊髓，那么会出现什么双下肢的一个感觉运动的改变， 嗯， 包括踩棉花呀，包括这个肌张力增高啊，身上有束带感啊，协调性下降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你能不能做家务，那根据你的病情情况来决定了，不能一概而论 了。嗯，那像有了颈椎病的这些朋友也想问问，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低头，像您刚才说的，很多年轻人在放假这段时间不上班了，天天抱着手机，抱着这个笔记本，天天保持一个姿势低着头，是不是会让我们的颈椎病更严重啊？ 啊，那当然，现在年轻人由于我们工作方式的改变，比如说谁也离不开电脑， 嗯， 那么平常呢在看手机，或者打麻将，当然也一样，长时间的低头保持一个姿势，这样呢会使这个颈部的肌肉处于一个疲劳甚至一个痉挛状态，包括我们刺激啊，这个椎间盘啊受到压力也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就会诱发一些颈椎病， 嗯， 所以现在的颈椎病就是年轻人很多，白领很多， 嗯，这是由于我们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工作方式，哎，对对对， 嗯， 当然，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处理呢，对于年轻人，我们觉得他还没有完全形成真正的颈椎病， 嗯， 那么预防一下就可以了。 那对于已经比如说有颈椎病的朋友，像刚才枫叶这个朋友，他应该是已经去医院检查过，确定了自己有颈椎病。那如果这个在比如说过年这段时间，我们想要让我们的颈椎放松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对于这种已经有颈椎病的朋友，咱们先来说一说，咱们再接着跟大伙儿说一说，像您刚才说的，很多年轻朋友虽然还没到病，但是颈椎已经有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先说说已经有颈椎病的朋友吧，这个时候有一些放松的方法吗？像我们之前节目，我记得有骨科专家来教大家做这个米字操，也就是头部，然后呢再写这个米字，稍微给一点这个反向的力，像这样的运动和锻炼方式，有颈椎病的朋友还能做吗？ 是这样，你做一些轻柔的颈椎活动，你甭管做什么五花八门的这种体操，那重点就是说一个是缓解肌肉痉挛，再一个呢通过活动呢改善一下不同的姿势 啊，也就是说只要变换姿势，这个时候就行 啊。具体米字不米字，我想这个事情呢看你根据情况去做， 嗯， 也不一定啊。实际上我们感觉后伸一下这个动作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做一下扩胸运动， 嗯， 也就是我们体操里面那个伸展运动，我们在临床上体会对颈椎病的病人是最有利的。 哦，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只是张开手臂啊，和颈椎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你这个张开手臂的动作是带动了肌肉，我们知道我们的上臂通过肩胛是和颈部相连的， 嗯， 那么你这个扩胸运动本身包括伸展，就让颈部的肌肉呢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缩和舒张，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说做我们的米字操或者说我们头部的这样一个抬头的训练之外，扩胸运动也是很好的锻炼我们颈椎的一个方法。 是这样，以前咱们做节目时候都录过这个录视频。 小视频。 对对对。 啊，那也想问问，像已经有颈椎病的朋友，这样的锻炼方式也是没问题的，可以继续。 这个是这样，他如果做了以后感觉很舒服就可以做。 嗯。 如果做了以后症状加重了，那说明有问题，就不要再做了。 就别再做了。 还有一个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应该根据他是哪种类型然后再做。比如说他这个颈椎病是后方压迫为主，那你后身当然就不好。 哦，这得往前低头。 他有些是就是肌肉痉挛，那自然这样做就很好了。 嗯，好。那如果是我们年轻的朋友还没有到颈椎病这个程度，我们说预防的方法咱们也跟大伙再教一教吧。 那预防的方法就是第一，长时间看电脑要避免。我们推荐的就是说你看40分钟电脑应该起来活动10分钟。 嗯， 还有就是手机，那么看手机的话就不要长时间看手机，尤其是老低着头看手机。还有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姿势，你这个枕头呢要适当的这个低一点，不能太高。还有枕头的位置放到什么位置，就放到脖子后边，不是放到后脑勺上。 嗯， 那这样呢就让它肌肉充分的松弛。 嗯，现在有这个枕头是这个带 U 型弧度的，也就是说脖子这个地方它会稍微有一个凸起，给你脖子一个支撑。像这样的枕头可以减轻我们颈椎这个压力。 太软的枕头反而不行， 也不行。 对，然后太硬的枕头也不好。 嗯， 因为你睡觉以后它就松弛了。 嗯， 那么现在呢，就像我们说荞麦皮枕头，相对来说它可能这个舒适度啊可能更好一点，而且可以随时塑形。 嗯。嗯，根据自己的这个脖子的这个形状，然后我们把它塑一下形，然后睡觉。总而言之就是提醒大家，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枕头在我们的脖子最好有一个支撑的力，不要让它悬空。 对， 好啊，继续来看张阿姨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老伴儿啊，最近这两天擦窗户可能是累着了，现在呢一抬胳膊就疼，说根本就没有办法背手，说这是肩周炎吗？应该怎么办呢？ 嗯，要听他是说的应该还可能是肩部活动受限了。 嗯， 那不知多大年纪，一般他50岁以上的病人有可能就容易出现肩周炎。那肩部活动受限以后呢，那么他这个手就很难背过去，肘关节活动虽然可以，但是他可能就过不去，那有可能是肩周炎。那么有肩周炎的这种病人也现在这种人也非常多。 肩周炎也多，现在颈椎病也多。肩周炎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吗？ 一般的时候关系不是太大。当然劳累了的人呢，他更容易得肩周炎。 嗯， 而和年龄关系明显， 主要是和年龄相关， 尤其是女的啊，她一般叫五十肩，顾名思义就是50岁左右这个肩关节蜕变，就开要出问题了。所以说它和年龄相关。 好，那如果像这个朋友您判断有可能是肩周炎的话，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比如说像您刚才介绍的热敷或者贴一个膏药，对于肩周炎有缓解的作用吗？ 是这样，肩周炎呢有时候也是一些疾病其他疾病的表现。那怎么办呢？就是说第一，你要拍个片子除外一下骨质本身的病变。如果要是确诊为肩周炎了，那么就是看看你是新发的还是陈旧的。如果说你就最近才得的肩周炎急性期，那么这时候呢最好就是要休息。如果说急性期过去了啊，是一种陈年老病，甚至肩周炎了好长时间了，那这时候呢就要主动的锻炼。那锻炼呢主要是靠自己锻炼，靠活动。 嗯， 这种活动呢就是增加肩关节的活动度，还是靠自己锻炼。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可以伸伸手，然后或者画画圈，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肩部有一个活动。 因为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呢，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盂肱关节，就肩胛骨和肱骨之间这个关节以外呢，那么肩胛骨和胸壁之间也有一个活动幅度。 嗯， 那么你这个画圈啊本身它往往发生在了肩胛骨和胸壁之间。 嗯 啊，那么这个呢它对肩关节活动虽然有力，但是力度并不太大。 哦， 那怎么办呢？爬墙。 哦， 还有 爬墙 就手要外展爬墙。再一个就是什么，用好手带坏手帮着它锻炼，就往上拽，从后边拽啊，从上边拽，摸摸后脑勺，使劲摸后脑勺。哎，对对对。再一个就是举高举，用这个好手然后带坏手，然后往上举。哎，那么一般情况下经过锻炼啊，一年到两年内有些活动度就回来了。 嗯，好，也就是说肩周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锻炼的方式对它有所缓解。但是是不是也得提示一下大家伙，您刚才说自己锻炼，有的朋友说这个不行的话就让别人帮着我抬抬手，这样的运动别人帮忙是不是也不太行？ 这种情况下也是，有时候动作太大或者是太急于求成，使劲搬使劲扛，结果呢会加重撕裂加重损伤， 会使症状加重，也许是因为这个粘连撕开了，那么另一种角度它就是一种新的创伤。 哦， 等到创伤再愈合以后呢，它可能它的活动度就更小了。所以说我们建议是自己活动，主动锻炼，而被动锻炼一般的时候不太推荐。 嗯，好，也就是说更多自己锻炼，别让别人帮忙，也不要借助比如说外力，我硬拽啊什么的这种。 那反而带出其他的问题来，这甩舌了。 好，所以说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是量力而为，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程度，我们一点一点，其实每天稍微有一点点进步就可以了，不要急于求成。啊，我们继续来看吴阿姨82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关于强骨胶囊、骨化三醇，想问问您这两种药可以长期吃吗？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应该都是针对骨质疏松的这种药物吧？ 嗯，对，它一般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要长期吃。那么骨化三醇呢，它是维生素 D，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补一补，管多大用？这个我感觉这个好像不是太疗效那么肯定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要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这些药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药呢，你是吃了可能起一定作用啊，不一定，但是呢你可能把胃吃坏了啊，你的胃肠道反应出了问题更麻烦，你还吃饭吗？ 嗯，其实说到骨头啊，可能这个关于我们说骨质疏松、骨密度是很多老年朋友跨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杨女士今年64岁了，也是在问关于骨密度的事儿。她说最近啊刚刚测完骨密度数值呢，已经接近骨质疏松了，想问问专家，除了晒太阳和锻炼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不太想让这骨密度的数值啊一直往下掉，希望您能给一些具体的建议。 说到骨密度这话太长了，实际上骨密度它是一个模糊数值 ,S 光啊，然后通过对骨密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估计，那么它如果要是偏离这个正常范围太多，有可能就是骨质疏松。 嗯， 那么骨质疏松本身呢并不可怕，如果没什么其他症状。如果你要是说增在正常值的下限啊，那么这个呢一般情况下也有可能要出现骨质疏松。说你能不能阻止它下降呢？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因为正常人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我们的骨质呢一般是从小开始有钙质的沉着，有骨质的累积，到25岁左右年轻到了高峰以后，都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 嗯， 那么老年人这个六七十岁的人呢，因为小时候他的营养并不是太好，我们知道我们国家那时候这个吃的病比较少啊，所以说大家对骨质的这个累积啊，它的积累并不是积累多么高，所以说现在有点骨质疏松啊，这个也可以理解，也不必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大的负担。 嗯， 因为你这个日常活动、锻炼、晒太阳本身就是一个对骨代谢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 嗯， 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所以你要说用一些药，这个呢，不太建议。当然说有些人用了药可能好一点，那么这里头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起到抗骨质疏松的作用，这个不一定。当然除了维生素 D 补钙以外，这些药物还有一些什么抗骨质疏松有些抑制破骨的一些药物，那些药呢在临床上也有用的，但是呢用了以后呢它是不是就一定啊管用啊，这个呢应该说因人而异。我倒觉得因为它的副作用和它的这个治疗作用，我们应该去综合去考虑它的性价比。所以具体的你这个人什么情况下，我很难给出你一个用还是不用的这种这个建议，你最好到医院去看一看再说。 好，也就是说其实关于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用药啊，其实它是一门非常严谨的一个学问，我们得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我们的骨质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甚至还得对比一下我们之前之后骨质下降的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才能让医生给您一个专业的建议要不要用药。其实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我们的晒太阳还有日常的这种运动锻炼，其实就是对于骨质疏松很好的一个预防了。 对，骨质疏松有好多种类型，那么我刚才说的大家常见的这种老年性骨质疏松，那么这个一般是这样，那么最好到医院去看，是因为什么呀，你还要除外有些病理性的骨质疏松，比如说是由于其他疾病造成的骨质疏松啊，我们最常见的这个骨髓瘤啊，它是一种恶性肿瘤，那么呢它的临床表现就是骨质疏松，所以好多有时候呢就被这个在诊断的时候 就诊断的骨质疏松了，但是他的病因没往下去考虑。 嗯， 这就也是我们应该普及的一些内容，就是应该注意其他原因造成的骨质疏松，可能除外那些原因，尤其一些恶性啊的原因以后，那么你再按照我们普通的骨质疏松去处理。 嗯，好，时间有限哈，最后一个听众的朋友的问题，欣欣向荣，他想问问说，腱鞘炎和我们说的妈妈手、网球肘是一种病吗？经常用凉水洗东西的话，会让这个腱鞘炎继续加重吗？ 这个妈妈手不知这哪来的词儿，我倒不知道。 嗯， 但是这个腱鞘炎倒是干活的人经常出现。 嗯， 因为我们这个手呢，经常接触凉水，凉热交替。那么尤其现在的自来水非常凉，它电器的确对腱鞘呢有种损害， 哦，会刺激到它 啊，刺激到它，所以有腱鞘炎，这是一个病。网球肘呢，它是什么呀，是肘部的肌肉的一个慢性劳损，因为我们伸腕的这些手的肌肉呢，它集中在什么，我们的肘部的外上部位，就肘外侧的位置， 嗯， 我们叫肱骨外上髁，那么这个地方的肌肉的慢性劳损出现的一个病叫网球肘。 哦，所以说腱鞘炎和网球肘，首先跟您明确一下，它不是一个疾病。 哎，对对对，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的问题了。那最后也请杜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朝阳医院的骨科继续找到您咨询和交流。 啊，好，谢谢。每周四全天。 周四全天是杜主任的出诊时间，大家在节目之外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在朝阳医院找到杜主任。也再次感谢杜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提醒听众朋友，在过年期间我们不要老是低头玩手机，不要长时间的让我们的颈椎保持一个姿势，同时就是干活的时候咱们量力而为，别太累了。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新年新气象，面部整容大盘点，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好，再见。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逐渐进入了西北高压作用区，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40到85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就是这样。 着剑迎接着挑战，贡献彼此泪和汗，从不伪装，不要害怕你走得缓慢，总有一天回到下一个幸福的车站。携手共度三色世 牵绊不了进度，凭着各自坚持。